再次回忆当初， 是我爱你太多，才会每天这般想知你，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，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。

似你染污泥，但说怕离开，惊沾到半身泥。而你即使再倦，却至今也未坐低。宁愿蚀底，都也愿意留低，辛苦也不计。这世上变得美丽，无人路轨得你愿意行驶，借上泪空位留给我，如何帮你令世界美丽。何言你从此感染别人，让爱继续一一去复制。蚀底都也愿意留低，辛苦也不计，因你这世上变得美丽。无人路轨得你愿意行驶，车厢里空位留给我，如何帮你令世界美丽。何愿你从此感染别人，让爱继续一一去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。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。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。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。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。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。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。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。谁画出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。谁让我们哭泣， 相遇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都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 Siri，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？嘿 Siri， 明天又暴雪，我要换防滑胎吗？嘿 Siri， 发动机有异响，我该怎么办？

眼前烟雾。

不是你爱中的美丽， 总是期待黑暗的世界里有缤纷的你。沙哑的歌在打